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尽头，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前两节我们说过了，燕子李三在历史上有不同的版本，其中有名的原型我们已经提到了两个，一个是擅长飞檐走壁不断越狱的李景华，另外一个是温文尔雅喜欢行侠仗义的李芬。李芬的故事啊，我们昨天刚开了个头，今天咱们继续讲。民国时期是中国的乱世，也是江湖好汉、武林高人纵横天下的舞台。有一个名字成为了那时街头巷尾议论的传奇，他飞檐走壁，身怀绝技，他有时小偷小摸，有时候又行侠仗义，是贼还是侠，没人说得清。本期话说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燕子李三儿的多面人生。话说李芬的家乡上仓镇有一个姓许的大财主，是吃皇家俸禄的奇人，在镇上开了一家酿酒厂。这造酒的有钱呀，可以说是家财万贯。但别看这家大业大的，可惜呀，人丁不旺，三代都是单传。当时这家里边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少爷，老东家可真是把他当做了掌上明珠啊。谁成想那年蓟县来了一帮土匪，竟然把许家小少爷给绑了，让人传过话来向许老爷要金条作为赎金，否则就撕票。老东家不知如何是好，乱了方寸，终日是以泪洗面。这时有下人为老东家出了个主意，说：哎，老爷，您干嘛不去找找李三爷说说呀？他结交了那么多朋友，一定会有办法的。老东家一听这个才缓过神来，立刻就找到了李芬，说明来意之后，果不其然，李芬一口答应了。按照约好的地点，李芬前去替老东家来赎人。他到的准时准点，通报了姓名。土匪那边大当家叫做严专，听说是京东大侠李芬来说片，就连忙应了出来。他对李芬是早有耳闻，也非常佩服李芬行侠仗义的气度。他把李芬让进屋里说：哎呀，早闻李三爷大名啊，在下不知此地是三爷的家乡，多有得罪。李芬说：闲话少说，我是为许家的事情而来的，讲讲条件吧。严专说：哎，兄弟初到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三爷看在江湖人的面子，给兄弟们一些糊口的饭钱就好了。李芬说：兄弟们远道而来也很辛苦，我带的也不多，你看我手里这些够不够啊？叫兄弟们打点酒喝，放了许家小少爷吧。大丈夫自力更生，要爱人爱己，以后不要用这种方法来挣钱了。严专满心欢喜地接过了李芬手里的钱，满口答应，当即就把小少爷领到了李芬的面前。李芬带着许家小少爷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中。许老财主看到儿子毫发无伤，连声称谢。为了报答李芬，许老财主要出钱重赏李三爷。 而李芬婉言拒绝了。李三爷这种重义轻财、冒险挽救他人性命的义举被当地百姓得知以后，立刻传播开来，从此上苍镇就再也没有盗匪出现了。这可真应验了古人的那句好汉护四方的谚语。也正是由于李芬的这种喜欢见义勇为的个性，还让他和皇亲国戚结下了一段善缘。有一次李芬骑马去北京，行至燕郊，他远远地看见前面的路上有一帮劫匪正在抢劫一辆轿子车。李芬当即拔出枪往空中放了两枪，喊道：我是李芬，是朋友的赶快住手，是打劫的赶紧闪开。众土匪一听是李芬来了，丢下轿子车就各自逃命去了。李芬来到轿子跟前一打听，原来被抢的小轿车里边坐的是北京五王爷的八福晋。为了防止再遇到不测，李芬就一路护送八福晋回到北京城的家里。八福晋为了感激李芬的救命之恩，坚持要把许多金银财宝送给他，但是都被李芬婉言谢绝了。八福晋看到他这样推辞，也不勉强了，就对李芬说：以后有需要帮忙照应的地方就来找我。李芬爽快地答应了，不过他也是随便客气一下，当时的他打死也想不到日后啊还真就遇见了一件几乎要了他的命的大事儿。话说天津的杨金庄有个富户，户主人称武二先生和武三先生。武二先生是秀才，武三先生呢是武举，这哥俩一文一武，有钱有势。早年间法国传教士来到这里传教发展教徒，这哥俩就入了洋教，依仗外国人的势力欺压乡里，无恶不作，成了地地道道的假洋鬼子。有一次武三先生在街上调戏良家妇女，正好被一个人遇上，这个人呢就是和李芬结义的拜把子的弟兄梁英。在他们五个兄弟中排行老四，梁英狠狠地教训了武三先生一顿，这让武三先生便怀恨在心，一直寻找机会报复梁英。到了这年的四月，梁英去半壁店赶庙会看戏，看完戏之后，梁英在当地的一家饭馆里吃饭。武三先生提前打听到了消息，收买了这家饭馆的老板。老板娘利用上菜的当跟梁英闲聊套近乎，趁机偷走了梁英枪上的撞针。等梁英酒足饭饱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武三先生率人一拥而入，随后梁英是寡不敌众，只好束手就擒。残忍的武三爷为了报复，不仅挑了梁英的大筋，还将他砍头杀害了。而且当地一手遮天的武三先生买通了县衙，说梁英因对店老板娘非礼而被众人打死，于是这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李芬和结义的五弟郭连发闻讯后赶来为兄弟梁英收尸下葬。当他们去慰问梁英的家属时，李芬对梁英的妻子说：弟妹，你尽管放心，我兄弟的仇是一定要报的，白就是白，黑就是黑，我一定要让事实大白于天下。经过缜密的调查，李芬查明了武三先生勾结饭店老板娘残害梁英的事实。他日李芬便去了东北口外寻找武林高手，准备为梁英报仇。两个月后和李芬一起归来的还多了一个身材不高的壮士，黑黑的脸庞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剃着一个光头，透着几分的精干。大家不知道他姓氏名谁，都管他叫小个子。几天以后，一个周密的复仇计划正式实施了。 这一天，上仓镇有个大集，李芬、郭连发和小个子等人装作买牲口赶集的混在人群中。他们见杨金庄武三先生正坐在收税的桌子旁，小个子上前对武三先生施礼说：“ 哎，三表兄赶集来了。” 三先生看着施礼的人眼生，但想到自己名声在外，认得自己的人也多，说不定以前真见过呢，所以也没多想，站起来就想作揖还礼。就在这时，小个子上前一把攥住武三先生的手腕，这一攥可不要紧，只见小个子的手指上带着铁爪，铁刺一下就深深地扎到了武三的胳膊上。武三先生这才回过神来，与小个子扭打在一起。武三先生是个武举人，身强力壮，又有些功夫，几经交手之后，把小个子整个人都抡了起来，悬空抡了好几圈，试图甩掉这个小个子，但小个子死不松手，眼看着架不住了。这时李芬大喊：“朋友闪开！”小个子把头往旁边一闪，李芬的枪就响了，武三先生应声倒下，就这么一命呜呼了。小个子刚从地上站起来，这身边啊又听到了另一声枪响。原来这三先生的儿子也在一旁，看到父亲倒下去了，当即就向这小个子开了枪，小个子也应声倒在了血泊中。李芬、郭林发等人急忙背起小个子，在混乱的人群中逃走了。李芬把小个子背回家以后，才发现小个子早已经因为伤势过重死去了。李芬悲痛万分，梁英兄弟的仇虽然报了，但是小个子兄弟的死又添了心恨。当夜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埋葬了小个子兄弟。第二天早起，李芬便启程直奔口外。他这次出关，一是避一避风头，二是准备给小个子的家人一个交代。几天以后，李芬来到了小个子的家，小个子的母亲正在做饭呢，见李芬一个人进来就问：“ 你来了，那我儿子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呀？” 李芬是扑通一声跪倒在老太太的面前，喊了一声：“干娘！”然后声泪俱下的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老太太听后勃然大怒：“ 替兄弟报仇，你怎么没死？怎么我儿子死了呢？” 当即就从墙上摘下了一把龙泉剑，直指李芬的咽喉，哭喊道：“ 我今天非宰了你，为我儿抵命。” 李芬悲切地说：“老人家，您先不要生气，您要是想杀我，我没有二话，死而无怨。李芬的命随时都是您的，什么时候取都行，但请您暂时给我留一条性命，兄弟的仇我一定要报，我还要给您老养老送终啊，您百年之后我要给您披麻戴孝驾灵啊。”老太太听到这儿，放下了手里的剑，哭着说：“ 好了，你起来吧。哎，我看你倒也是条汉子，不瞒你说呀，我有五个儿子，这是我最小的儿子，他们哥几个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死的，也因为这样，我的干儿子遍布了赤峰一带，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今天我干儿子里又多了你一个李芬。” 说罢，这一老一小抱头痛哭。后来李芬就在这个小个子的母亲家住下了。再说另一边，自打三先生死后，二先生仗着有钱有势，通过洋人一直把这状啊告到了北京的刑部，说李芬勾结土匪杀人越货，刑部只好捉拿李芬了。三年之后， 李芬认为风声已经过去了，就想回家看看，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去北京城里看望了一下八福晋。结果没想到这刚一进朝阳门，在一个小饭馆吃饭的时候就被巡捕给认出来了，当即就被押进了刑部大牢。李芬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震动了四邻。要知道接受过李芬帮助的人太多了，他们哪能允许自己的恩人就这么蒙冤受难呢？一场轰轰烈烈的拯救行动就此展开了。知道消息的乡亲们联名担保为李芬打官司，徐老财主为报答李芬的救死之恩，更是不惜重金为李芬疏通官府。然而这银子虽然花了无数，但迫于外国洋人的压力，清政府还是判李芬秋后问斩。就在大家都绝望的时候，五王爷的八福晋知道了这件事，他立刻找到了慈禧老佛爷，把事情的原委前前后后的说了一遍。慈禧对这个京东大侠的故事早有耳闻，听说李芬现在羁押在京，好奇心驱使他当即传旨从刑部把李芬要了出来。透过纱帘垂帐，老佛爷看见跪在庭外的李芬长得是英俊面善，一脸正气，不像坏人，便传出谕旨要求刑部重审此案。案件重审之后，当地的民众绅士都纷纷为李芬连保画押，最后刑部判李芬为民除暴，无罪释放。在返乡之前，李芬来到了五王爷府拜谢八福晋。八福晋看见李芬喜出望外，择日又带着李芬去叩谢慈禧太后。李芬跪在地上叩谢慈禧太后再生之恩，慈禧太后面有庄严，略带微笑地对李芬轻声说道：听别人说你也是个好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在地方上也帮助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儿。官府衙门照顾不到的地方，就只好仰仗你们这些地方义士除暴安良了。好事儿你要做，百姓寻常的日子也要过，不是？回家孝顺父母，相妻教子，好好过日子吧。李芬叩头谢恩，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李芬虽然是平安的回家了，可是三先生他们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呢？话说三先生的儿子听到李芬回来的消息后，真是又恨又怕呀。一天，三先生的儿子与母亲乘小轿车要上船摆渡过河，正好遇上了李芬刚从船上下来。三先生的儿子二话不说，掏出枪就对准了李芬开火。李芬见状侧身一跃，迅速拔枪指向对方的脑袋说道：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枪响必有一伤，你我倒不如今天翻过这页，了却此前之事。我长你一辈，先请你宽恕以前的恩怨，以后我们好生相处，不再动武伤人，你看如何？三先生的太太虽是妇道人家，但一看这场面，深知李芬不是等闲之辈。为了保全自己的儿子，他连忙对儿子喝道：你还没完了吗？啊，听着，这是你三大爷，从今以后见着三大爷要有礼貌，不可乱来。听见母亲的呵斥，三先生的儿子也只好作罢。李芬也不失礼，连忙招呼众人把三先生母子坐的小轿车抬上了摆渡船，帮助他们娘俩上了船。从此李三爷与杨金庄的事情画上了一个句号。慈禧太后的特赦，再加上李三爷在当地的知名度，他的故事 越来越多的在北京和周边地区传颂。当地艺人把他的故事编成了评剧《李芬大闹罗马市》，曾一度在北京和京东八县传唱。李三爷这个人物是越来越被人们美化虚构，成为了人们心中除暴安良的代表。李芬的晚年生活过得非常平和幸福，除了与当地绅士友人做一些公益事业外，那就是在家中颐养天年。65岁时，他因为肝硬化病故于家中。当时管辖蓟县的军阀吴佩孚的部下久仰其大名，得知李芬病故后，带领军队将其发送。出殡的队伍是浩浩荡荡，队伍每前进一步都在往后退3步，以表示生者对逝者的留恋。短短1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7天7夜，此事在当地更是轰动一时。李芬生前非常热心公益事业，地方上修桥修路他都组织，并用他的影响力号召大家，所以寿终时有附近的民众绅士自发为他送别，更有远在承德口外的武界英雄们排队前来悼念这位京东武界的大侠。李芬为朋友两肋插刀，义字为重，劫富济贫，一生光明磊落，为人们所敬仰。李芬在世的时候，世人们就纷纷将他的故事编成了当地的各种戏曲形式，并传唱开来，并且把五界排行第4的草上飞梁鹰以及别的侠客行侠仗义的故事添枝加叶的都变成了芬三爷的故事。经后人将其故事不断演绎、杜撰、美化、加工，清末京东侠客李芬三爷就成了塑造武侠小说中大侠燕子李三的原型。咱们用了3天时间讲了2个版本的燕子李三的故事，一个是飞檐走壁的盗贼，一个是正义凛然的侠客。那到底谁才是真正正牌的燕子李三呢？历史啊也没有定论。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这个城市更清爽， 悠然中南山，依稀在云里飘渺。就在这街上随便走走，一转过街口就看到，看到他一个成熟的女人，脚步轻盈，一群在夏日风里悠然荡起，在云里飘渺。就在这街上随便走走，一转过街口就看到一个成熟的女人，脚步轻，一群在夏日风里悠然荡起，一个成熟的女人，脚步轻，像鲜花在原野。歌是